继续，胭脂轻扫水路向你，柳叶眉深浅如几笔，双蝶扑来闹一个暖气。扶额倚着石桌小憩，微风吹落枕袖自己，绣鞋半脱睡梦成谜，又为谁家书生吟诗句。相爱无事不能折情，零零散散跳出那么几个音，无心插柳柳织成了影，传来歌一句是一句。又忽闻窗外鸟雀戏，闲来听花香一枝，起舞的歌女哼着她的小舞曲，水笑无岸碧不知轻啼，春夜迟来秋夜拂去。鸟雀戏啄着谷仓里的米，展翅花高低踩着花蕊里的蜜，歌也唱尽舞也惊喜，听花一日啼是两行石桌小憩，微风吹落枕袖自己，绣鞋半脱睡梦成谜，又为谁家书生吟诗句。相爱无事不能折情，零零散散跳出那么几个音，无心插柳柳织成了影，传来歌一句是一句。忽闻窗外鸟雀戏，闲来听花香一枝，起舞的歌女哼着她的小舞曲，水笑无岸碧不知轻啼，春夜迟来秋夜拂去。鸟雀戏啄着谷仓里的米，展翅花高低踩着花蕊里的蜜，歌也唱尽舞也惊喜，听花一日啼是两行戏。闲来听花香一枝，起舞的歌女哼着她的小舞曲，水笑无岸碧不知轻啼，春夜迟来秋夜拂去。鸟雀戏啄着谷仓里的